0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话题，这些问题在我们节目中即将和大家讨论。每天我们的节目都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的问题呢，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大家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可以和我们来讨论。如果您也想这样参与一档广播节目，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问题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来探讨。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所以您也可以通过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孙妍来联络。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孙妍好。 大庆老师会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讨论。那我们即将我会读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呢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您可以每天22点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了。大庆老师，我们来看各位的问题哈。 好的。 有一位这个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她是46岁，她说呢，我女儿今年19岁了，我想和你们探讨的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怎么样让我的女儿相信爱情。他说是这样的，我和他爸爸呢，大概在我女儿4岁的时候，我们俩就开始感情出现问题了。开始呢是他爸爸找茬，开始和我打架吵架。其实在孩子4岁之前，他爸爸还是挺爱他的，但是在4岁之后，因为我们夫妻关系很差了，加上我那时候处理的也不够好，我基本上不让他碰孩子。虽然我们在一个家里，婚姻当时并没有解体，因为他当时出轨了，所以呢我愤怒，我恨，每一次他想和孩子亲近的时候，我就会把他赶开，不让他抱孩子。慢慢的呢，孩子也就觉得爸爸不可亲不可信。后来我丈夫呢，大概有2年的时间，虽然回归这个家庭了，但是我们家里的氛围很差劲。2年之后他又再次出轨。总而言之，从女儿4岁到女儿现在19岁，10多年间，我丈夫数次出轨，一直到我女儿考上大学，那么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和我这个丈夫呢，现在已经变成我的前夫了，就离婚了。而我女儿在这个过程中和她的爸爸一直关系都不是很好，和我的关系呢稍稍的好一些，但是女儿 个性很强，现在跟他说什么，其实他都自己特别的有主意。当然，她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哈。19岁，我觉得她也应该谈恋爱了。但是我发现，从高中时候起，那么她就憎恨男人。我觉得这一点是我错了。一定是在他小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他爸爸的不是，而且呢，他爸爸过来想抱他，想亲热他的时候，我记得那会儿我就一定会把他爸爸轰走、赶走，我拳打脚踢，当然不是真的打架了，就是想发泄自己的情绪。我就是对他说，你不爱我，你也别爱我的女儿，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我现在觉得可能是我做的不对吧。那我女儿呢，到现在我问他有没有男生追他，他就会很鄙夷地说，男生多恶心啊。然后我想和他探讨一下他交男朋友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这类的问题，他就对我说，我不喜欢男人。我对他说，那你想不想要谈恋爱啊？他说，我不相信爱情，妈妈，你想一想你这辈子是怎么过的，我怎么可能再去相信爱情呢？我现在就不明白，是我女儿跟我赌气说这种话呢，还是我女儿真的不相信爱情？我这一辈子过得很差，遇到了一个很坏的男人，我并不希望我女儿这一辈子也过得很差。其实我希望她相信爱情，我希望她能遇到一个好男人，我希望她这辈子能过得幸福。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这个妈妈46岁，孩子19岁，是吧？ 嗯， 女儿19岁哈。妈妈已经这个现在意识到了，而且妈妈好像反思还挺多的哈。 嗯， 大庆老师怎么办呢？一位19岁不相信爱情的女孩子，妈妈还能有什么办法让她相信爱情吗？ 嗯，其实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位女士的反思还是挺到位的。 嗯， 其实她女儿现在的状态，无论是赌气还是真的，其实和她母亲之前对自己的丈夫或者前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之间夫妻关系的这种不和谐是有直接关系的。 嗯， 导致了她女儿现在对男人、对异性、对感情的这个态度变得不是那么明朗，或者不是那么积极啊。 嗯 嗯，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让他去相信爱情， 嗯， 我觉得那个是后话。 嗯 啊，我觉得先应该让他去看清父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 嗯， 虽然表面上看你们两个人已经分开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前夫做的也不够好哈。 嗯， 但是我觉得姑娘看到的可能还是很表面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母亲应该跟姑娘去探讨一下，比如小的时候母亲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老公，比如说做了那些刚才她说的，这个父亲想去这个亲近孩子的时候，母亲就去打断阻止，其实这样的行为母亲也可以反思一下，把这你的反思告诉她。就是虽然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好，但那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但是我要是把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这个牵扯到了或者影响到了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我的一种错的行为，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孩子去讲。嗯，然后呢慢慢让孩子真的认识到，就是父母的爱情可能是父母的，然后这个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呢，这种父女的关系、母女的关系，这个跟父母之间那种爱情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亲情不应该受这个爱情的影响。我就先把这一层搞明白的话，那孩子可能在看待这个跟异性之间的交往或者男女这关系的时候，可能看的就更开一点。 嗯，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嗯 啊，也不是所有的婚姻都一定会白头到老的。其实想一想，那些所有美好的爱情故事基本上都是没有结果的。 嗯， 那传说那种比如说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啊罗密欧朱丽叶，就这一类的基本上都是没有结果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样做的方式呢，就是让孩子看到一个感情的全貌是什么样子的，并不是都是阳春白雪阳光明媚的。 嗯， 也有一些让人糟心的地方。 啊，然后同时呢要让告诉孩子，就是对于这些糟心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去看待。 嗯， 可能这个母亲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对这些糟心的部分处理的就并不是特别的好。 嗯， 所以对孩子的影响呢也有些偏颇，或者说让孩子造成了一个特别不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坦诚的去面对过去的一些错误，无论是夫妻之间的，还是自己的，还是说夫妻对孩子做的这个不对的地方，都坦诚的去面对，然后正视他，然后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去交流。交流的时候放弃自己是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是以孩子朋友这样的身份，第三者的身份，然后去跟孩子去交流。 嗯， 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会需要长一点，那就是大家慢慢的交流，因为这个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对， 你不能期望于我跟孩子谈30分钟，然后这20多年的事情就一下子都解决了，这不太可能。但我觉得至少有这种开诚布公、坦诚谈的这种态度，然后再加上不断的去沟通，了解孩子的想法，把你自己的真实想法，把你的反思也告诉孩子。我想慢慢慢慢的，孩子能够正确的认识到两性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应该怎么正确的看待爱情。 嗯， 那个时候对于怎么对待爱情，那就顺其自然，他就能做出一个抉择了。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其实在我们现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可能还在演绎着，也就是夫妻两个人有矛盾，无论是妈妈也好还是爸爸也好，我们可能当着孩子的面，我们要么把孩子当作武器，我们要么当着孩子的面去指责对方。 对， 比如说你看你爸这个人，你爸这个人我告诉你，他这一辈子他就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爸就是个窝囊废，你爸就是一个失败者，你爸就是一个渣男。那也有人可能说，我告诉你，你妈这个人太懒了啊，你妈就是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的，你妈如何如何，这样当着孩子的面其实去指责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夫妻之间的矛盾在孩子面前去彰显，或者用孩子做武器，比如说像这个妈妈一样，你不许碰我的女儿，是吧？ 对， 你不许碰我的女儿啊！你自己不是在外面有人了吗？你别来碰我的女儿。那都作为孩子来说，那是很，哎呀，那可能是真的是接受起来是很沉重、很沉重的事情吧，也很尴尬，也很难堪，也很有创痛的事情吧。 相当是，我觉得刚才孙岩提到这一点非常的好，就是其实这个母亲真的是拿自己的女儿去当做一种武器来去攻击她的丈夫， 嗯， 用女儿然后去弥补就是老公给她造成的创伤，然后用女儿去要挟她。 嗯， 其实那个时候孩子还小，没有很多的这种是非判断的能力，她只能从母亲或者是家长的这种言行当中去对另一个人做判断。可能他一开始对父亲的形象还是觉得挺好的，比如父亲要去跟他亲近，抱他玩儿干什么的，孩子一般都会很高兴的。但是母亲这样的一种表现会让孩子觉得这个爸爸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嗯， 或者说即使爸爸没有问题的话啊，那我为了不让母亲生气，或者不让母亲这么发火，那我就听从母亲的话。 嗯， 然后慢慢慢慢的这个距离就确实就远了。尤其我觉得现在这个女士其实还有这样一种隐忧， 嗯， 就像她说的，我不希望我的女儿遇到一个像我这样遇到的这样一个渣男，有我这样一个不幸的婚姻经历，我希望她能够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在某种程度来，我觉得就是这位女士这种担心真的就属于一是有点越俎代庖， 嗯， 二是有点多余。越俎代庖的意思就是女儿将来遇到什么样的男人，谈什么样的恋爱，跟什么样的结婚，婚后如何相处，这个并不是家长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嗯， 并不是说现在你给他灌输一个记住了不能找你爸这样的啊，不能找工作时间在外头多长的，不能找他不回家的，不能找不做饭的，你给他这个样子，到时候他真的就找这个样子的。 嗯， 即使他找了这个样子的，也并不意味着说他的感情生活就 一帆风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应该让女儿认识到真正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是幸福跟危机并存的。真正的感情是什么样呢？真正好的感情是什么样呢？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一个人在攻击另外一个人，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让女儿认识到这两个方面就好了。 嗯，对啊，这样的话其实才是给孩子一个让他自主的人生道路，是吧？这个妈妈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因为到现在意识到了孩子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状态，那么也能够想到，希望通过妈妈的力量还能够去帮助女儿去做一些调整哈。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其他的妈妈和爸爸们，我们如果听到了这样的节目，我们也来想一想，假如我们和我们的伴侣有矛盾的话，那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比如说大庆老师，如果孩子听到了爸爸妈妈的争吵，或者看到了爸爸妈妈的争吵，或者夫妻当中有一方确实是在婚姻当中不够负责，做了让另外一方伤心的事情，甚至做了伤害家庭的事情哈，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了，包括婚姻的出轨啊，包括对家庭利益的损害啊，包括这个个人可能出现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那我们另外一方我们怎么和孩子去讲呢？ 这个问题相当的好啊。其实我在生活当中也一直在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夫妻之间的这种行为，尤其是比较消极的行为、负面的行为，对孩子产生最弱最弱的影响，能够让孩子正确的去看待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跟孩子的这个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咱们就从最小的时候开始说，因为那个时候孩子是没有任何判断的，所以说对于父母来说呢，我觉得首先最要做的就是尽量把两个人的冲突不要展现在孩子面前，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呢，如果真的比如一方这个言语沟通或者怎么样，然后一方火了，然后这个时候另一方呢一定要不能在火上浇油了，可以在当着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呢，就用一种童话的方式啊，然后你可以用调侃的方式怎么样的，哎，告诉孩子，你看我们俩在演戏，我们在这个排练一个什么剧本，妈妈是演那样的一个角色，爸爸是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用这样的方式，如果孩子还小的话，然后孩子稍微大一点，他万一能懂事儿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跟孩子说实话的。就比如说说什么实话呢，说哎呀，刚才你看妈妈爸爸这个争吵了，哎，我们骂人了，这个不对啊，我跟爸爸道歉，然后爸爸也跟我道歉了，然后那个你千万不能学我们哈，然后爸爸呢妈妈只是一时的这种这个情绪失控，并不是我们两个人真的要怎么样了，然后跟孩子讲清楚，然后告诉孩子也不能学他，然后孩子要怎么样的，就是这样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道歉，然后及时的跟孩子去澄清，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然后慢慢的呢再跟孩子就是去告诉孩子这家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尤其是对于老的家庭来说，其实根的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会到那种离婚啊干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经常会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来这种发生争吵的这种，我觉得这种状态更要跟孩子说清楚，哎，我们刚才是为了什么，然后同时呢两个人要不断的去反思，我们这个下次再遇到的情况我们怎么改，然后还有一步最重要的什么呢，就多给孩子去树立一些正向的行为，比如我们今天吵架了，OK 也给孩子解释过了，好，那我们明天啊或者找一个时间大家那什么的时候，哎，我们就要一起做饭呢，哎，一起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带着孩子，然后你看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吃饭的时候比如爸爸也可以喂一下妈妈呀，你看我们体现我们的这个相互恩爱啊，倒个水什么的，就多树立一些正向的行为，这样孩子就知道哦，其实在这个家庭当中是可以是会有些鸡毛蒜皮，有吵架的事情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吵架之后大家可以相互的沟通，而且更重要的是有那些积极的相互爱的行为，他这样的状态生长起来成长起来，我觉得他对爱情的这个认识，对家庭的认识就会更加的全面，不会那么偏颇。 哎呀，我觉得大清老师说的太好了，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的。有一些人家可能相敬如宾，这一辈子大家都不吵架，但是这可能在生活中还是比较少见的。生活当中的伴侣、一家人吵吵架、拌拌嘴，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控制好情绪，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这样的时候是很多的。孩子虽然可能会在成长过程中看到这样的时刻，但是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怎么去解释这样的事情，那么又怎么能让他知道这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这并不是爸爸妈妈两个人可以说这个相互之间不相爱了，是吧？ 对， 这是一种，那这是一个生活的常态，生活中这种琐碎的事情很多，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很多，那孩子也不可能是在真空中成长。 对， 爸爸妈妈所有，当然我们说做得好的，一般来说爸爸妈妈说不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可能吵架的时候要背一背孩子，但是生活中的日常这种事情还是很难 碰。 那对对，很难， 造成很难很难 很难的，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常态。但是还有一个状态，就是比较严重一点的状态，就是真的对方，不是生活的日常。比如说有一方出轨了，比如说这个有一方可能在给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利益上的损害，或者有一方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道德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和孩子去讲 呀？这个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其实这样状态就是其中一个人对这个家庭真的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然后导致这个家庭真的要分崩离析的这样的时候，这样怎么去跟孩子去谈？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去这一两句话解释清楚啊，想清楚。但是我本人的观点，我觉得面对这样的状况，我最大的一个观点还是坦诚，不要瞒着孩子。其实有些这个大人会觉得，哎呀，孩子还小，尤其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是六七岁可能还好一点，就是那种，十二三岁，或者是青春期刚发展的刚成年的那样的时候，说有吧，这个自我意识又有。但是又不像大人那么成熟的，就这个时候是最难弄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瞒肯定是不好的，纸里包不住火，早晚都要知道的。而且你这种瞒，其实对孩子来说有多了一重伤害，那就是欺骗。除了你们这个，比如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对孩子的没有一个完整家庭这一种伤害之外，更重要的是就这种欺骗的伤害，其实对孩子的伤害是更大的。因为你对孩子，他就会觉得你不尊重我，你没有被我当成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份子，所以家庭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没有，只是告知我。你们还是高高在上的，没有让我参与进来，其实这是对孩子来说是更大的伤害。所以我最大的观点呢，就是对孩子要坦诚，然后要告诉他，可以告诉他，爸爸妈妈是和平的分开了，我们两个人确实因为关系不和，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是结束了，但是这个家并没有并没有散，咱们三个人的这种跟孩子之间这种亲情的关系还是在的。我觉得应该是做好这样一个区分，我觉得就好了。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这个人啊个子矮，人呢长得小小的，我今年呢23岁了，常有人问我说你中学几年级啊，初中高中啊，就是长得太小了，所以吧每次谈恋爱我总是有点不自信，好像男生不一定喜欢我这样的瘦瘦小小个子又矮典型的南方小姑娘。我觉得每次谈恋爱怎么谈几个星期就走不下去了呢？是不是因为我的外形的原因呢？男生是不是还喜欢那种高一点的、漂亮一点的、显得成熟一点的女生呢？我该怎么办呢？对自己的样子没有自信啊，这个女孩子。 对，一个南方的女子，在我脑子里想象是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小姑娘个儿高了就不符合那个气质了。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谈一段时间两个人分开，这个原因真的很难说啊，也有可能说有的男生确实觉得你个子跟他不太符啊，不符合要求，也有可能是你们性格不合、兴趣不合或者等等什么样原因都有可能。其实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这个女孩自己，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她自己对自己的身高过于的在乎了。 所以你在这种在乎的状态下的时候，你在和另外的男生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失偏颇了，因为你太觉得我自己个儿太矮了，我是不是配不上他，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可能男生比如说看不到你的自信，然后呢可能男生也不喜欢，所以我觉得什么样的女生最漂亮啊，就是自信的女生最漂亮，不是说外形面容长得多好，个子有多高，当然这是一方面，对吧，但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你要仔细扒一扒，其实在这些情侣当中老多人都属于什么，都属于一方形象气质很好，另一方稍微弱一点的，这样的搭配会很多。我想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只要那个人喜欢你，他不会介意你这个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啊，更重要的是你要有自己的自信，对自己要有自信，这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我觉得像个头和外貌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是藏不住的， 对， 因为通常是别人一见你就知道你个头有多高，外貌长什么样，如果说还能再继续接触再谈下去的话，我想这个不是导致你们关系的这个 分开的主要原因， 关键问题，对对对，就是一定是在互动上和接下来的接触上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当然这个因为我们没有详细的和这个女孩子，包括其他的朋友也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哈，没有和大家详细的聊过，所以我们并不知道问题真的出在哪儿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最重的这个心结，就像刚才达清老师说的，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最重的这个心结让我们不自信不舒展，在关系当中我们没有真的去投入到恋爱中谈恋爱，而是我们总在想我这样他会喜欢吗， 对， 他什么意思，他真喜欢我这个人吗， 对，然后你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自己的身高。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哈，在校园里那个比如说篮球队的那些人，大多数往我看到的，不能说绝大多数啊，但有一部分你知道他们女朋友的身高都很娇小的，你看着就不成比例的那种感觉的，你就觉得比如说1.8米的男生他怎么也得找个1.68米1.7米的吧，一相反他的女朋友可能真的就1.6米而将近1.6米，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对自己的身高要有信心，对自己要有信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 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早已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7级转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各位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正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是我们的播出时间，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情感问题，您想和广播节目来探讨，您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给我们发来微信或者是新浪微博给我留言，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士，她说这个2年前啊，我们家的二胎出生以后呢，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我是一个职场女性，所以在产假结束以后，白天我就要去上班了哈。我的婆婆呢在带孩子上呢和婆婆有过一些不愉快，甚至是争吵。时间一长，我慢慢的发现，原来很爱护我的丈夫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对孩子很上心，很爱孩子，但是对我的事情呢，他就开始不关心了。我和他去沟通过，结果呢，他对我说，我因为不会哄婆婆开心，不会哄他妈妈，我做人很差。我承认我有错哈，但是这个错绝对不是在我一个人身上的，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一边倒就说是我的错，我特别难接受这件事儿，而且我会觉得过去我和他的感情那么好，怎么现在他都不容我和我沟通，然后他就已经对我有了判断呢？我发现他对我是那种可有可无，已经不再关心了，甚至我生病了，咳嗽了一晚上，他还嫌我吵他睡觉了。我特纠结，我们现在是10多年的感情，8-9年的婚姻，2个宝宝。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了？而且他很直白地说，因为婆媳关系影响到了夫妻关系，而且他还很明确地说，妈，我只有一个，老婆可以有很多个。我太难过了，我从来没想到我们关系感情很好，也并没有有外遇，也并没有其他的大矛盾，就是一些婆媳矛盾，这在每家都会有。为什么他就变得这么狠心呢？怎么办呢，大庆老师？ 听完了之后，我觉得首先要批评一下这个男生，他的老公，我觉得他的老公有句话说的太伤人了，就是说 老婆 只有一个， 对， 但是老婆可以有多个，这话太伤人了。 好多人在家里，比如说出现了婆婆和老婆之间矛盾的时候，有一些男人真的就会说出这种话来。甚至有一些当妈的、当婆婆的也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对， 婆婆说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老公说、丈夫说，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应该啊。因为这个话，要不就是你当真着说，要不就是你这话说了，对方当真， 这个伤害都是很大的，对你们两人的关系都很大的。这个我觉得各位听友，有些男听友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话不能轻易的说出口啊。 嗯， 这个可能你要真的说出口了，对方跟你较了真了，那可能这份感情你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了。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波澜，那就变成一个深深的裂缝了啊。我觉得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男生，这个老公为什么对他老婆是这个样子呢？ 嗯， 虽然老婆都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了，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里有往好的方向理解的话，我觉得这个男生脑子里其实可能有这样一种潜意识， 嗯， 就是觉得他跟他老婆两个人已经生活很久了， 嗯， 然后又育有二胎，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觉得夫妻两个人能很好的明白对方， 嗯， 啊，所以呢，他会有些话就没有跟妻子进行很好的沟通， 嗯， 比如说告诉妻子你应该怎么对待你的婆婆， 嗯嗯， 咱们两个人现在都工作，婆婆我妈在给咱们带着孩子，无论怎么样，那我们应该对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吧？ 嗯， 比如她又是老人又帮我们干活， 嗯， 所以我们即使是有怨言或者有什么的时候，我们当着她可能就要少发火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没有这么明确的跟她的妻子进行沟通。 嗯， 而丈夫采取的行为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去指责你， 嗯， 然后呢我采取不理你不听你诉说这样的方式，不跟你交流的方式来去惩罚你， 嗯， 希望我用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能够引起你的自我反思，自我反省，自己去调整这个问题。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这样的行为导致你什么呢？你的关注点就不在于如何跟婆婆去处好关系了，而是说我跟老公的关系怎么越走越远呢？他对我怎么是这个样子呢？对吧？你的关注点就在这儿了，而他的关注点还是希望你自己去反思怎么去跟婆婆搞好关系。其实你看，这个时候两个人解决问题的这个指向完全都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所以你们的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最好的就是明白你们各自要的是什么， 嗯， 把你们的苦衷和你们想要的跟对方都表达清楚，千万不要用一些极端的行为，不交流的行为来去牵制对方，去压制对方，这个是绝对要不得的。 看到这个我是觉得挺难过的哈， 嗯， 夫妻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两个宝宝，有十多年的感情， 对啊， 那么被自己的这个孩子的爸爸，被自己的另外一半这样说，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儿。也许这位女士在婆媳关系上确实可能有错，可能有没有做到位的地方，可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能有在和婆婆的关系当中也有自己任性的地方哈，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对，两个人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丈夫就摆出一副我不和你交流，你就是错了， 而且我不准备和你过了，我还有其他的选择。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寒心哈。 对， 那所以这个女士她现在是把自己的心情要告诉自己的丈夫， 对，而且要告诉就是自己的心情为什么这么糟，原因是什么，可能并不是因为说婆媳关系不好，更重要的是就是老公说的某些话让自己非常的寒心，然后老公的某些行为让自己很寒心，比如想跟老公交流，但是老公一再推，往外自己推自己。我觉得你也可以跟老公说，其实就是就像你说的，婆媳关系在每个家庭都会有，谁身上都会有，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即使这儿有点问题的话，就即使自己做的不对的话，但罪不至死吧？ 对， 对吧？不至于把两个人就搞得这么跟仇敌一样， 对， 然后相互的往越来越远的距离上推， 对， 这样的话其实无论是对婆媳关系还是对孩子的关系，对夫妻关系，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有害的。 对，这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儿哈。所以怎么样能让这位丈夫能明白哈，这个妻子要去自己做沟通，要和丈夫自己做沟通了。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大家要知道，如果我们在婚姻中对自己的伴侣说出了这样一番冷冰冰的这个这样的一番话，其实真的比给他一刀还要痛呢。 我同意这种说法， 很难过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伴侣做的某一些事情让我们失望了，让我们觉得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包括可能对方在 在这个家庭关系上和公公婆婆也好，和岳父岳母也好相处的问题上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们还是本着在婚姻当中遇到所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用更积极的态度去修复， 对， 去沟通，去修复，这是成熟的人的做法，这也是人们在婚姻关系当中能走得更远的一个做法。 对， 除非你想明白，你说哎呦我不要这段婚姻了，那好，那你可能用了这样的这个很可怕的语言， 想尽快的把这段关系结束。 对，如果你并不是这样想的，那这样的一个言语出来真的是 杀伤力很大的， 杀伤力很大，很难过的事情哈。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位妻子。他是这么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在生活当中啊，我自己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欠缺情绪控制能力的人，我有的时候和丈夫啊就容易，他偶尔说几句让我觉得不痛快的话，我一下子就会跳起来，然后一下子就开始冲他吼，在外面稍稍的好一点，但是也碰到过和我父母这样，也碰到过和我的亲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自己的那个情绪突然之间就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就想发脾气，说出来一些很可怕的话，而且呢当时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样子是很可憎的。现在呢，我和我丈夫结婚2年的时间了，因为有几次这样的发脾气，在恋爱的时候没发过，这些发脾气呢都是在婚后。他现在觉得对我特别的失望，他说我是一个脾气很坏的人，然后他跟我妈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叫着我的名字，他说脾气太坏了，如果以前知道是这样的话，真的不敢和他结婚。我听到这样的话一下子觉得很难过，觉得这个问题才严重了，我是非常想改的。我就想问一下哈，咱们今夜思语时的心理老师，这个控制情绪怎么能改呢？其实是提升控制情绪的能力，是不是？ 对。其实我先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女人有点情绪这是女人的专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男女的差异就在于女性是稍微比较感性一点的，更感性一些。所以女人呢对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情绪的表达方式可能更直接，或者是更不受控制啊，就来了我就表达出来。有些人呢可能我不是立马表现出来，但我会寻求其他的方式把我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说，这个有点情绪发个脾气，这是女性的一个专属啊。我想说这样的话是想让你先接受自己这样一个的状态。你先别把它看成自己，这是自己最大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因为你如果真的把它看成自己身上的一个毒瘤的话，你想着把它切除的话，你有时候就会做的操之过急，反而看不到事情的全貌哈。其实我想跟你说，就第一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先接纳自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呢，我想那更重要的就是找原因跟找方法了。其实能看到为什么，比如说谈恋爱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然后结了婚之后你是这个样子呢？我觉得首先你也没有讲你自身的问题，或者你自身成长的，那你肯定找一找你自身的原因，这是一。二呢，我觉得就是婚后跟婚前，你可能对这份感情，对另外一个人的期待不一样了。谈恋爱的时候呢，期待没那么高，没那么明确。可能结婚之后呢，那期待会越来越明确，而且要求对方给的反应可能也越来越明确，越来越需要立即，越需要及时。可能他给你的反应不明确了，然后回应又不及时，然后你觉得他是不是不爱我了？然后这份感情怎么样？你会用这样一种情绪爆发的方式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然后用这样情绪爆发的方式希望他能够调整怎么怎么样的，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啊。其实我觉得那怎么改呢？改的话我觉得也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态度，其实现在您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会影响到自己的婚姻关系的， 嗯 啊，所以呢那就想方设法的去改啊。我觉得改情绪控制这真的是一门大的学问啊。你可以去参加相关的课程或者找各种书来看，我觉得这都是方式。其实现在我想教你最简单的一种方式，那就是什么呢？我觉得就学那个说相声里边捧哏的。 嗯， 你看那捧哏的经常的话就是嗯啊是啊可不是嘛就这样。 嗯， 这个两个意思，一呢就是先学会听对方说话，不急于做判断，那对方说的时候先嗯啊的哎回应着听。然后第二个呢，回应的时候怎么回应呢？而不是把你的这个听完之后你脑子里的想法立即的去告诉对方，哎你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你可以先询问的方式， 嗯 啊，哎你刚才是不是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啊，或者我把你的话重复一下是不是这样啊，哎然后你看人家对方是不是这个样子，是的话啊，你觉得这话你自己哪儿不受用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哎，你看你刚才说这话，那我没理解错的话，但是你这话让我听上去好像我有点不舒服， 嗯， 哎，我觉得不舒服的原因是这儿，你看你日后能不能改一改，然后我也哪儿调整一下，咱们双方可以这样，就这样的方式沟通，我觉得就会好一点。 嗯，对，嗯，还是有办法的。 对， 我们确实是，虽然这个。大庆老师啊，非常绅士的说，作为女性有点小情绪没关系，但是小情绪是没有关系的啊，那偶尔闹闹小性子啊，什么这个跟对方发发小脾气啊， 这有可能还是 情趣呢， 对，还是妙招呢， 哎，对，还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哈。 对， 但是啊，如果说真的比如说我们突然，我真见过这样的人，发起脾气来真的是挺可怕的。这个多年前曾经和几个朋友出去聚会， 嗯， 其中有一对夫妻，可能他们在走在后面，因为大家都开了车，下了车之后，那我们就往这个我们目标的，我因为去郊外的某一个地方，往那儿去走，就在那么一小段路上，突然就听到后面的那个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然后就看到那位女士，本来是挺。一直都觉得挺和善的一位女士，您知道吧， 挺没有力量，挺柔弱的一个女生，是吧，就这种感觉。 对，突然非常疯狂的跟她丈夫在吵架，然后拿起手中的包，那个包里边应该还装了像瓶装水这样的东西， 啊， 应该是挺沉的，劈头盖脸的就打了下去。那个丈夫很难堪的，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当着几个熟悉与不太熟悉的朋友，有很熟的朋友，可能也不是很熟的朋友，因为大家约着在一起出去活动，那我都能看得出来，那个男士的脸上真的就像 挂不住了， 哎，太挂不住了，我们都会替他尴尬，那这样的话，这个愉快的郊游还怎么开始呢？ 对。 大概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哎，这个女士没事儿了，那么进进出出的，因为当时是去农家，然后进进出出的还和这个农家的房东聊天呐，说话呀，哎，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人的情绪啊，好快哈，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对，但是，可是她的丈夫一晚上都不自然。嗯，那是很难受的事情哈， 嗯， 那等于是自己很难堪的一幕被别人被这个这些朋友们一圈朋友们都看到了。 积极的理解是觉得这个男的还挺绅士的，打不还口骂不还手的，是吧？ 对， 这个要是不好的理解就觉得这男的怎么这么没脊梁骨呢，对吧，被女人这么打了然后一点反应也都没有，所以就看这个男生怎么想了，这个点确实挂不住。 嗯，就是说到了那个情绪，我感觉是这样的，谁都会有情绪。 嗯， 那么这个情绪刚才大庆老师也说了，我们是可以控制、可以调整的，这个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 对， 是我们学习成长的一部分哈。我们得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有的时候突然有这种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时候都是。我们的那个软肋和那个点在哪儿啊，我们可以去 我们如果自己能找到，那当然是最好的一件事。我们如果自己找不到的话，我们要去求助专业的，像心理医生啊、心理咨询师啊，来帮我们来找一找。另外就是学会控制情绪，其实我们才能够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顺畅。比如说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一对夫妻，如果那个妻子是一个会控制情绪的人，他就知道在那样的场合，无论夫妻之间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合理的方式，更合适的方式去解决。也许当时她丈夫确实是做错了什么，也许就是可能开车的路途当中，因为明显的感觉不是一个长久积蓄的一个矛盾出现了，应该就是临时发生了某一个不开心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开车出来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嘛， 对， 开车到了那个地方停了车以后，两个人 突然变了天， 也许是丈夫忘了带某一样东西，是吧， 对， 也许是丈夫说错了某一句话啊，也许是这个丈夫开玩笑开的不对， 对 啊，或者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女人的脾气突然就爆发，这个情绪就控制不住，那么给男人带来的难堪，事实上真的会让他们的婚姻不畅的，以后会有问题的，对吗？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孙岩这么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其实像情绪控制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在预防，就像孙岩说的，其实这是我们人生成长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而且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两人亲密关系的这个越来越长，对这种问题的这个出现的几率或者反思的程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去避免，那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有比如没有任何情绪问题的时候，不吵架的时候，大家要相互的交流，交流什么呢，就是对方的某些东西或者某块内容我们不能碰，你要告诉伴侣，那伴侣将来就是啊，这个东西我不能碰，我不能说，那将来出现让自己情绪失控的状态就会很少，而且我觉得这种提前预防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预防什么呢，预防既然我们都有交流了，那大家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现出现这个问题就会少出现什么呢，那种暗气暗憋的状态，那个当场的发火情绪大爆发，这是一个状态，其实还有很多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我们为了维持一个和谐的状态或者一个美满圆满的状态，我们老多人都是忍气吞声的状态，其实这种情绪的伤害更大，对吧，那还不如我们坦诚的把这个话都说清楚了，哎，那知道哪话我不能说，那话我不能说，那话不能说，那我们少说，那这样的问题就少出现了， 对，谢谢大庆老师，说到了情绪控制，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哈。我们有的时候虽然没有那么极端的，但是多多少少都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吧。好，谢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就到这儿。如果您给我们的节目发送了问题，您可以在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就算是生活太苦涩，而梦想太坎坷，但你的拥抱让勇气又活了。就算世界是冷的，但内心是暖的，爱能让我们忘记了曲折。我相信未来前世挫折，你不相信爱我是错的，我们相信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最后总会说值得，有满足的